第154集，为今天的好天气。失去重要的人，一开始会痛彻心扉，茶饭不思，无法入眠，每时每刻都像有一把刀子在剜心。但在接受了世间无他这个事实后，就会开始麻木，对所有人、所有事麻木。温小慧现在已经流不出眼泪了，她不知道这是好是坏，但至少这样冯月华和罗瑞能少担心一点。肉和蘑菇都烤好了，三个人围着烤炉吃了起来，他们开了几罐啤酒，还干了几杯。罗瑞想找些合适的祝酒词，却尴尬地发现说什么都不合适，因为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。温小辉举了举易拉罐， 为今天的好天气，为今天的好天气。 正午太阳最热烈的时段很快就过去了，他们也开始觉得有点冷。罗瑞提议回去了，正好去美容院做脸。冯月华开始收拾东西，温小辉打算去趟厕所。这个公园依山而建，占地面积非常大，由于植被茂密，加上是冬天，游客稀少，温小辉总有种整座山里只有自己的错觉。他走了好几分钟才找到厕所，从厕所出来，太阳突然被乌云遮住了，原本通透的光线顿时变得阴沉。温小辉抬头朝着太阳的方向看了几秒，莫名的觉得有些头晕。他甩了甩脑袋，面对着眼前的三条岔路，突然想不起来自己是从哪条路来的了。他的方向感虽然不能算很好，但也不至于刚走过的路就忘了。刚才来的时候，他脑子几乎是放空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。总之，他现在确实分辨不出了。他犹豫片刻，打算去研究一下路牌，至少路牌指示了出口的方向，不行就和他们在出口见。刚走了过去，他就看到右边的岔路上，一个人正骑着单车朝他相反的方向走。那人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外套，蓝白条的校服裤和白球鞋，瘦高，头发漆黑，两条白色的耳机线挂在脖子上，隐约可见。温小辉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剑击穿了，那个背影好像……他的大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身体已经先他一步行动，朝那个背影追了过去。 落叶，落叶，落叶！ 温小辉朝着那人大叫，可对方似乎完全没听见，以一种很悠哉的速度往前骑。尽管速度不快，可温小辉依然追得相当吃力。他的身体状况还不太好，已经许久没有做过这样剧烈的运动，刚跑出去300多米就已经气喘连连，胸肺好像要炸开了，每跑一步好像能把内脏吐出来。可他没有停，他拼了命地想追赶那个背影。他的眼前变得模糊，自行车原本空荡荡的后座逐渐幻化出一个人，那是年轻时候的自己。他留着挑染的短发，穿着用力过度的潮服，可他开怀大笑，倚靠着那个背影，看上去无比的甜蜜。数不清有多少个白天和黄昏，他和洛伊就这么骑着自行车逛来逛去。太晒了他会涂防晒，下雨了他会打伞，天冷了他就抱紧洛伊。像他这么虚荣的人，却从来没有要求洛伊换上跑车来接他，因为他喜欢。他喜欢就这么坐在洛伊的自行车后座，一起享受热情的阳光和清凉的风。他喜欢抱着洛伊的腰，头抵靠着洛伊的背，有时候闭上眼睛，感觉身体都飘了起来。他曾经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，以为青春不会老，岁月无尽头。那时候的每一天怎么会那么幸福， 幸福到简直成了原罪。温小辉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，身体狼狈地往前扑去，手机钱包也跟着摔了一地。他撑起身体，朝着那个逐渐远去的身影哭喊着： 罗毅，罗毅，罗毅，不要走，求你不要走，回头看看我，别把我一个人留下，别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回头看看我，罗毅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 前方传来刹车闸的声响，温小辉透过模糊的泪眼看到那辆自行车停下了，他的呼吸也跟着停滞了。骑车的人单脚之地回过了头来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温小辉。那是一个清秀的少年，可他不是洛毅。温小辉感觉自己再次经历了整个世界在眼前分崩离析的痛，他发不出声音，只有眼泪狂流。大概是他的样子太狼狈，少年被吓到了，转头就跑了。温小辉的视线模糊了，只能勉强看着那个背影消失，彻底的消失。长长的幽静的林荫路上，终究只剩下了他自己，只剩下他自己。他栽倒在干燥的石子路上，却感觉自己被海水灭顶，眼前发黑，手脚变得异常沉重。他好像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喉咙，他既无法动弹，也发不出声音。他怀疑自己会死在这里。他放弃了抵抗，仰躺在地，看着头顶的蓝天，双目逐渐失去了焦距。似乎有脚步声在靠近他，一下一下叩击着石子，沉稳而有力。有人来救他吗？太难看了，不过就是跑了几百米的路而已。他的身体究竟差到什么程度？一个背光的黑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，可他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，只觉得这个人好高啊。接着他被抱了起来。温小辉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住院的那一个月，他也像每天浸泡在消毒水缸里一样，充满了这样的味道。他被抱了起来，那臂膀很有力，那胸膛很温暖，可他只觉得天旋地转。 是不是洛毅回来了？哪怕只是在梦里，那就让我不要醒来。 温小辉睁开眼睛，绝望地发现自己又在医院里了。已经不知道多少次，他昏过去再醒来，睁眼就是这压抑的白。他虽然不是五大三粗的汉子，可从前身体素质极好，现在却成了十足的林黛玉。弱柳扶风，难看死了。冯月华果然在他床边，见他醒了，眼神既欣慰又痛苦。温小辉看着冯月华，曾经那么漂亮的女人，如今脸色蜡黄，眼睛充血。短短三个月，她老了何止三岁。是她把冯月华变成这样的。冯月华原本应该多么幸福呀。 妈，对不起。 自洛毅走后，温小辉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走出去，也不让任何人进来。他无所不用其极地想保护自己，却忘了保护他最重要的人。冯月华摸着他的头发，含泪摇头： 我怎么回来医院？ 你在公园里摔倒了，昏过去了，有人把你送到了公园的医务站。 什么？ 我们等了你半天，你都没回来。去找你的时候，发现你不见了。好不容易才在医务站找到你，你手机电池都摔出去了，根本联系不上。 送我去医务站的是谁？ 温小辉的心脏狂跳起来，他昏迷前记得有个人把他抱了起来。不知道，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，也没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。哎呀，应该好好谢谢人家的。我们不该逼你出门的，我只是想让你散散心。当初到处都找不到你，我们还以为你…… 妈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干蠢事的。 温小辉知道失去所爱是什么滋味，他不能让冯月华再尝一遍。冯月华扑在他身上，低声呜咽着。温小辉抚摸着他的后背，发现他的身体单薄了很多，心疼和愧疚占满了他的心脏。他劝冯月华去休息，冯月华见他醒了，似乎也没大碍了，这才回去睡觉。温小辉睡了太久，却是睡不着了。他的脑海中反复想着在公园发生的一切，送他去医务站的人究竟是谁呢？只是经过的好心路人。他摸索着手机，想给公园打个电话问问，结果发现手机摔坏了，开不了机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。当时追着那个骑单车的少年猛跑已经够蠢的了，他还要用不切实际的奢望逼迫自己到什么时候？他还有妈妈，他不能一辈子这样。是时候，他该重新站起来了。